家，请把你的微笑留下。明天明天这个是飞天海角天涯，飞天海角天涯。明天明天这微笑将是片叶春花，将是片叶春花。 回去的风景，这别离被拼装成秘密，这初见美得像诗句，而我在风中等你的消息，等月光落雪地，等风轰然秋季的相遇，我重温午后的阳光，将吉他写遍在肩上，跟多年前一样，我们静静地唱，去任何地方。我看见你的脸，轻刷着和弦，情人节卡片，书写的永远，爱记得我叫梦魇。表演校园奔腾过点，记忆里在微点，我看着你的脸，轻刷着和弦，初恋是枕边书写的从前，还记得那年秋天说了再见，当年因为 是舍得可选，情人节卡片书写的永远，爱记得过程的浓烟，一起表演小圆盘糖果店，记忆里最微甜，我看着你那脸，是舍得可选，眷恋是枕边书写的从前，还记得那年秋天说的再见，当眼睛你一走远，我将你一生埋在心里面， 有些故事就在平凡中被传说，爱都是其中一个最重要的理由， 其实你我都经历过最难的就是舍得，舍得让爱挣脱你的手，就像小说结局留在最后，怎么收怎么做怎么走，这结果任你左右，我沉溺在小说不禁为他泪流，任他哭任他笑任他不在其中，找回我自由。 世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

边刚刚听到的是八一兔的红蜻蜓，随后要继续跟你分享到齐秦大哥的别在窗前等我。说到齐秦呢，这么多年在歌坛当中一直是一棵常青树，因为他的很多作品不断的去被大家记住，不断的被大家传唱。来听听看这首别在窗前等我。 别在窗前等我，虽然我感到孤独。别在窗前等我，虽然我是那么无助。别在窗前等我，从来都是浪荡漂泊。别在窗前等我，从来都是百里红尘无心归路。 但愿我会就此放下往事，忘了过去。 你怕我伤悲，就当我从此收起真情，谁也不给。我会试着放下往事，逃离它，过去有多美。也会试着不去相信，你如何用爱将我包围，那深情的滋味。从此放下往事，忘了过去有多美。不甘愿情人如此悲，虽然我曾经这样以为，我真的这样以为。为你我受冷风吹，寂寞时候流眼泪，有人问我是与非，说是与非，可是谁又真的关心谁？关心谁会关心谁？谁会关？ 纯金如玉一枚，中5000元，再送20000元加油卡，多中多得，福彩黄金油卡送上手，中国福利彩票。 哈弗授权新风云 4S 店入驻三河，全系哈弗车销售，专业维修保养，快速理赔出单。三河市交警队东3公里，102国道南侧，销售电话318-0012，服务电话318-0016。 年通冬季零套餐限时优惠，每月仅需138。

熊天平的这首歌叫做《一个人流浪》，随后继续会跟你听到的是弦子带来的《你是你的》。说到弦子呢，他算是一位实力型的唱将，当年出道所发行的专辑《舍不得》第三者都有让他在歌坛当中有非常不错的人气。今天要听听看这首《你是你的》。 爱你爱得多忐忑，想想你似乎也从不晓得，翻开了旧日的相册，才发现你的表情并不深刻。爱你爱得多苦涩，却没想过到底值不值得。当你就这样说不要了，我突然明白了游戏里的角色。你要你的快乐，你选择你的选择，我只是个陪你赴了一场断桥狂欢的过客。你的快乐，哦哦，你是绝对自由的，我只能在你离开后发誓，你从来不是我的。只是个陪你疯了一场短暂狂欢的过客。你要你的快乐，哦，你是绝对自由的，哦，我只能在你离开后发现从来不是我的。

撑得太久，无奈寂寞是独有种，别以为地下恋情密不透风。我说算你狠，善用无辜的眼神，谎话说了两次我就当真。我说算我们软不隆冬的耳根，只为一时的气氛，搞一肚子的气氛。Yeah， 你看到你我就想到过去，说你可能让我写什么脑子里去，我的心里只会永远的恨你。你应该人想想有何来去，让我一个人在这里追问问期望，我活得很好真的没关系， 我活得很好没关系， 是你不平衡，就算帅的是男人就要命的自尊，你肉还是那女人骄傲的高跟和红唇，放死去的种子面中种种打不开的心门，拦着之后闷闷闷，你要学学那个礼拜里真的想想出我这次注定要当一辈子的光棍。你看到你我就想到过去，说你可能让我写什么脑子里去，我的心里只会永远的恨你。你有没有人想想有何来去，有我一个人在这里追问空气，我活得很好真的没关系， 我活得很好没关系。 你看到你我就想到过去，说你可能让我写什么脑子里去，我的心里只会永远的恨你。你有没有人想想有何来去，有我一个人在这里追问空气，我活得很好真的没关系， 我活得很好没关系。 陈小春的算你狠，随后听到这首歌非常有记忆有画面感，每当这个音乐一响起都会想到当年的非常火的一部剧少年包青天，这就是当中的这个片头曲只要有你，来自那英跟孙楠。 发出

线条，像机器人失忆的瞬间。一个人孤独，真的好孤单，守着电脑傻傻看，以为这样就能够释怀，就当你在身边没离开。忽略了睡，失恋又会在梦魇里醒来，撕心裂肺感觉不到痛，又浑浑噩噩却那么遥远。凌晨五点的街，空气氤氲出温暖，鲜活的不再是记忆，而是游走那一刻。 着你，我吻着你，我想。 生活与梦想是时充满幸福能量，握紧着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，音乐世界韵味一缕散散，我爱的radio。 广告之后要听到张信哲的好笑爱情。 爱像轨迹让人沉溺，陪你捕捉镜头里欲望的场景，流浪在陌生的边境，托斯卡尼伤心之旅。爱上你不是一种恩惠，不过是我自私作祟，在爱面前我们都太卑微，哦，无力反对。流浪的孤单好像爱情，也得不到越头连着一颗亲密，就让我继续闻不到你的脸，烧尽放肆的热情，就让爱的遗忘保持安全范围，从呼吸偷来的暧昧，你让我感动落泪。流浪的孤单好像爱情，越得不到越多连着一颗亲密，就让我继续闻不到你的脸，烧尽放肆的热情，就让爱的遗忘性不得不选择离去，愿望一输给命运。若你发现这封信件有没有想要我越头连着一颗亲密，就让我继续闻不到你的脸，烧尽放肆的热情。流浪的孤单好像爱情，越得不到越头连着一颗亲密，就让我继续闻不到你的脸，烧尽放肆的热情，就算很短暂也 说张信哲是所谓真正的情歌王子，因为他在歌坛当中所发行的这么多的专辑，青涩的基本上都是情歌专辑、情歌作品，所以有很多人说，他的情歌当中总有一首歌能够打动到你，不管你的情感里的一些经历，去他的歌曲当中总能够印证得到。接下来要听到的是郑秀文的缺席。

5630，报名截止时间5月5号，详情搜索宜居惠州，关注置业公众号宜居惠州的宜是迁移的宜，惠是实惠的惠。 幸福与梦想是始终的幸福能量，听过去与未来都很多感动，是世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，音乐世界因为引领三三我们的外地 知的是爱。随后听到今天的末尾作品是游鸿明带来花沙。说到游鸿明的他在歌坛当中的创作，据统计也不是爱牵手，所以我经常会想创作的源泉是来自于生活，他在生活当中到底是有多少的经历，才会有这么多的源源不断的创作的源泉。来听听看这首花沙，稍后过渡到下一个小时整点宣传以及广告。今天就陪你到这，感谢收听，跟守候，明天再见，拜拜。 记忆里的湖泊色仲夏，藏着你我多少年华，曾在屋顶结下的誓言，被风一吹就落下。那些不分场合的情话，拥抱之后生根发芽，奋不顾身以为能到达。

善良的孩子，你不要伤害我们的伪装，看天边白色的鸟，相信你不微的笑，那是你在操场上奔跑，大声喊我爱你，你知不知道？ 是谁把谁的心刻在树上的痕迹？是谁把谁的名留在墙上未曾洗去？虽然分手的季节在变，虽然离别的理由在变。